世界已变了，但看见美丽仍然勇士，让我眼远看这一切，你会慨叹世上总有不安。 Il est pas là, Donato. Il est pas sur les autres serveurs. Hey。